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张嘉佳写了一句情话，我觉得是对爱情最深刻的注解。他说，在青春里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拼了命想要去追逐的人，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其实不管曾经走过多少曲折，经历过多少坎坷，只要那个他最终出现了，我们就算没有辜负此生。和爱的人在一起，不管身处何处，都会觉得有家的温暖。 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。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我睁开双眼，想你在身边。 如果你问我小时候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 我可能会说遍城市的繁华。现在好像感觉什么都已经体验过了，看多了繁华俗世，人就会觉得疲乏，也没有那么多用不完的精力和憧憬，或者说想要的并没有那么多了。以前觉得不问俗世安稳生活是没有追求的，现在想想总能体会，我们真正想要的也不过如此。人活着就那么一辈子，所以尽量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吧。 冷暖哪可忧，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，永远看不透， 其实生活从来没有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，也没有辜负过每一天擦肩而过的生命。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暖，可能正在改变着那一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。每个人都有不得不为和有所不为，命运有这么多的样子，何必过得一模一样呢？ 明天过后来挥一挥手，天高地厚，就似各自畅游，忘记玩偶，忘不了

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。 城市放牧，放肆 破听。 一分钟的时间可以用手机做很多事，但是一分钟的时间也会发生一件让我们悔之莫及的意外。既然网上发起了放下手机行动，呼吁大家请放下手机，用心去爱你所爱，感知这个真实的世界。 你我沉默找得太明了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 真正喜欢你的人怎么会舍得没完没了的跟你谈恋爱呢？都恨不得快点用婚姻宣誓主权，等我们一切准备好了再结婚，有时候更像是一句托词。到了年纪碰见喜欢的就结婚，你想嫁的时候刚好他也想娶，这才是真般配吧。 心悬在半空里，面带着微笑忧愁，灰暗全降落，会摔得很疼痛，感情摆动的是一种幸福，等待着被动的是一种孤独，越来越不能忍受你的耳门模糊，我要我要我们都一样的投入，一想到都爱了就知道 很喜欢作家苏岑的一句话说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时记挂着你，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常处处纵容你，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。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，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。 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，不过了该怎么